二、双音节词语练习。白菜， 白菜。 海带， 海带。 麦菜， 麦菜。 拍卖， 拍卖。 奶奶， 奶奶。 再来， 再来。 太矮， 太矮。 爱戴， 爱戴。 太太， 太太。 带来， 带来。 采摘， 采摘。 开摘， 开摘。 拆台， 拆台。 采买， 采买。 掰开， 掰开。 外来， 外来。 摘菜， 摘菜。 买卖， 买卖。